肖时钦的生灵灭这次可是开了一个推进器在加速跑路，因为情况有点超乎他的预期。唐柔这种超级强硬的应对方式把他制造的节奏都给彻底打乱了。而潘林和李一博对于唐柔的应对方式半天都没能说出一句话。直至这里，双方再度进入你追我赶，没有太多场面可看的境地时，两人意识到必须得说点什么了。 这个唐柔， 潘林在寻找着措辞， 有点蛮干。 李一博却果断地说了出来， 不过他成功了。肖时钦现在需要重新调整一下节奏，相信刚才一幕也会让他重新审视一下眼前的这位对手。唐柔选手的应对怎么说呢，这不是技术层面的事儿，肖时钦需要对对手加深一下了解。 潘林说着。 嗯， 李一博在旁连连点头。 这种情况做出这种应对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肖时钦显然对此有些准备不足，不过现在比赛才刚刚开始，我们看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吧。 现在生灵烈的推进器技能时间已经结束了，不过利用技能时间里的速度优势，生灵灭现在处于绝对安全的距离。韩音柔因为一直没有什么机会打出炫纹，所以现在身上没有任何炫纹状态，相信肖时钦也不会给对方这种机会。 潘林说。 嗯，在看到唐柔选手刚才表现出的这种冲动力，我想肖时钦更会避免和唐柔正面交战，继续战术性打法。 李一博说。 是的，他现在重新开始战术走位，我们看这次肖时钦会做怎样的布置呢。 比赛场外，星星的准备席这边，前一刻陈果差点都以为比赛要被唐柔拿下了，那样的穷追猛打，换是先前比赛的对手恐怕早已经震惊的被韩嫣柔追上捅穿了吧。可是这一场唐柔的对手不愧为联盟顶尖的职业选手，在被唐柔打乱了自己的战术节奏以后，丝毫没有慌乱，果断暂避风头，轻轻松松的就让比赛回到了最初的局面。他还是在跑，唐柔还是在追，可是就在这追与跑之间，双方的主动权已经发生过两次交替。从最初肖时钦诱导占据主动，到唐柔强硬的打乱节奏抢到主动，再到现在不知不觉间主动权已经再次握到了肖时钦的手中。两个角色在这小镇码头上穿梭奔跑，肖时钦一路上各种机械道具的攻势让唐柔防不胜防，相比之下唐柔的办法却显得不多，他再没有争取到哪怕一次先前那样和对手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场面优劣此时一目了然，说唐柔被对方玩弄于股掌之上也一点都不为过。 这怎么办啊？ 场边陈国看得着急上火，可是舍身处地的带入后他觉得毫无办法。肖时钦的打法看起来好像是无敌的一般，完全想不出能怎么解决眼下的局面。身边的星星众人面色也都极为沉重，显然都看得出局面不容乐观。可是唐柔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喜欢创造奇迹的主，完成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事，这是他最大的兴趣，因此所有的人又心怀着一丝期待，希望他能再创造出惊喜给大家。然而并没有，整场比赛的节奏居然再没有发生变化，就这样一点一点的，韩嫣柔的生命耗尽倒下。陈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是没想到唐柔会输，而是完全没有想到唐柔打出的比赛会是这样的一种场面。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那恐怕没有比沉闷这个词更加适合形容这场比赛。开场那阶段的一丁点爆发式的惊喜根本不足以改变整场比赛最终的基调。陈国看着唐柔从比赛席里走出，走下比赛台，朝着星星的准备席这边走来，嘘声伴随了他一路， 现场的很多家事粉完全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姑娘或是美女什么的心慈手软。在星星冒头的那段日子里，韩嫣柔可是星星打脸那些挑战玩家的主力。对于这些人而言，唐柔的仇恨值是仅次于叶修的。这时看到唐柔如此窝囊的落败，现场倒是各种充满了欢快的气氛。家事粉丝们劲头十足的幸灾乐祸着。 这才只是开始，下一个是谁？现在知道什么叫差距了吧？ 家事粉丝嚣张地喊叫着，尤其距离星星准备席较近的那部分观众，尽最大努力制造着噪音，狂嘘星星众人。家事第一局的胜利，彻底将这些压抑许久的粉丝给点燃了。一直以来，他们都期待着看着星星出丑，结果却是一再被打脸。而现在他们的战队亲自出手，狠狠地教训起了星星，这让他们如何能不兴奋。安文艺、罗吉都在诧异地望着左右，显然对于这样的场面准备不足。别说他俩了，就连魏琛此时都有点色变。当年他参加职业比赛的时候，可也没有这样的阵势。挑战赛本没有什么主客场之分，但家世凭借其豪门的影响力，硬是将六里松场馆变得仿佛他们的主场一般。 真是吵死了，怎么感觉像是到了家王朝会馆中心一样啊。 观众席上，艺人对于身边这些家世粉丝的喧闹似乎相当不感冒似的，压了压帽檐抱怨着。而他口中的家王朝会馆中心，正是家世战队的主场比赛所用的场馆，这人对于这样的嘘声似乎挺不陌生。 没办法，星星这一局确实输得够窝囊。 又一人说着，末了把头朝旁一摆。 小高，你说呢？ 大概是吧。 被称作小高的人和同伴一样，帽子压得很低，此时正远远望着星星准备席上那个很熟悉的身影。 加油啊，一帆。